志啦， 杂志啦，系 杂志。你细个睇咩杂志啊？你有冇睇噶？ 嗱，我睇《农夫炮》， 《农夫炮》好睇，好睇，但系又好鬼贵。 楼市真系好啲，想知嘅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旧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顾，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准时见啦。 好啦，讲完呢个亚视睇咁嘅闹剧咧，我觉得咧即系唔会再嘥气再讲噶啦。我觉得即系亚视呢个 write off 嘅，但系只不过就系睇呢个香港电视嘅呢个行业啊，即系走向呢个灭亡，大家感到呢、這个即系悲哀。 香港嗰种文化嘅，俾佢被碾死而悲哀， 好明显系一个政治嘅原因，绝对系一个政治原因。有人投资买晒呢个自己呢个香港宽频啲股份，买埋厂。都唔發個牌， 拍埋戲添啊！ 係啊，拍埋啦，都唔發個牌，就繼續俾呢個咁樣嘅亞視喺度苟延殘喘。 嗯， 即係你諗下，淨係呢單嘢，香港人點會唔憤怒啊？李國章仲喺北京問啊，點解你哋咁憎梁振英嘅咧？咁即係真係想兜巴車落去啊！真係，即係仲使講咩係嘛？呢啲咁嘅嘢，即係李慧玲今日答佢咧都多餘，我覺得根本都唔需要答佢，佢明知噶嘛，根本 係又話 係咪呢條友除咗識手指識得撩鼻屎，仲識得攞嚟搞 可樂，搞可樂係啊， 係啊，仲識得搞可樂噶嘛？我諗仲可以開礦添佢手指。 不過我估係咯，即係佢只不過會問呢個問題，亦都係 佢串翻你啫嘛。你講佢真係唔知咩？其實係咁，所以我就話咧，而家咧就即係。兩會期間咧，呢就咁嘅群擾咧，就齊集喺呢個北京啦。咁、咧就本來咧，就梁振英咧就喺年初二宣布平亂之後咧，就等派彩嘅，其實 等領功啊。 係啦，等領功。點解咧？就係、是、咧搞咗一鑊比佔領佔中啊，係更快而表現得更精彩嘅， 係 呢個成功爭取啊。 係啊， 係啦。 就爭咗好，你話如果係周浩鼎贏埋呢個補選咧，哇，緊要啦！ 即係起碼3Q過第一關啦。 係啦， 然後跟住 擺翻幾日 九月第二關啦。 係， 然後跟住12選舉委員會第三關，咁就三關過曬。 係， 好啦，點知好衰唔衰？第一關就過唔到。 係， 過唔到嘅原因咧，亦都係同呢個梁天琦攞60,000+有關，即係話市民喺呢個暴動問題裏邊就唔係1967年咁啦，六七就企喺港英政府嗱入邊。而家就企在暴徒那一邊，而呢位暴徒咧亦都受到《文大公報》嘅高度讚揚， 係咯，話佢 有質素， 思路清晰， 思路清晰有質素，希望多啲為香港社會貢獻。 係， 咁咧就呢個風咧就開始怪地啦， 怪風啊， 係啦，有啲異味啦開始。咁咧就上到去咧，首先第一場咧就出事啦，就係黃光亞見呢個梁振英啦。 嗯。 咁會上就大家都係循例嘅呢個講幾句客套説話之後咧，出嚟見記者先係氣慾。 係， 黃光亞就話香港市民對於行政長官嘅表現就各自都有自己嘅睇法嘅。收尾就補多一句，佢都好努力。 係， 嗱呢句就客套説話。 係， 前面呢句即係話 no comment。 嗯。 系咪？好明顯係 no comment。 對，有得你哋去覺得， 你哋自己咁睇咯，你哋個個睇法噶啦，咁樣係啦 ，no comment。咁點解港澳辦主任對呢個本來上去以平步英雄身份上去接受加冕嘅咧，而係要 no comment 咧？嗱，呢個第一棍嚟嘅啦，其實係即係一頭冷水冚落去。咁好啦，就梁振英出嚟講嗰陣時候，你見到有幾樣嘢嗱？根據 FBI 嘅肢體語言分析咧，就坐喺度夾腳咧，就係講緊大話同埋咧心虛啦。 哦， 即係咁樣兩隻腳夾埋。 哦 ，OK，OK。 即係如果見領導嗰陣時，咁一般係翹腳啦， 係咯， 或者兩隻腳打開咯，但係咁樣夾埋嘅。 哦。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咩咧？就係咧嗱，上次唐英年就話佢會講大話會流汗。 嗯。 咁我相信呢個問題佢俾人揭發咗之後咧， 係 就割咗汗線啦。 係 係。係啦，咁而家就冇流汗呢個現象，但係會咩咧？會硬笑，大家留意啊。 係。 即是那种硬胶式的笑法、 嗯、 皮笑肉不笑或者干笑啊，那个状态是相当之不自然的、 嗯、 一看看得出的。咁、 嗯、 所以变成他见完黄光亚出来回应的时候就说我们没有讲过连任的问题，都没有讲过旺角骚乱的问题。咁那下的态度是相当之不自然的。咁如果众所周知呢，就是这个港澳办和梁振英之间是不和。不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港澳办要成日要为梁振英那些东西去扫屎。 是执屎。 是啦，去执屎。 咁咧就你佢亦都不將呢個廣告辦放在眼內。 嗯， 原因係咩咧？都係競選廣告辦係反對佢參選。 係。 咁咧就佢係違反呢個廣告辦嘅指示而去參選，而成功聯合呢個劉夢紅等人咧就奪取咗呢個政權。 同埋係黐中聯辦啊，係嘛？ 係啦，黐中聯辦去中聯辦借票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就第一拳就中咗啦，咁啊到第二拳啦就係、是、呢個政協咯，未、 嗯、 到人大啊政協。咁啊政協通常以往咧都係一個放言高論嘅組織嚟嘅、 嗯， 就係、是、可以噏亂噏嘅程度就比人大高啲嘅。 係 咁，因為政協就係叫做向共產黨進間嘅一個、 嗯、 一班咁嘅人啊嘛，爭友啊叫做。咁咧，但係點知咧喺呢個習近平不准妄議中央嘅情況底下咧？就連政協都收埋皮，今年咁上到去個政協咧，就第一個就除咗阿譚慧珠唔係啊，譚慧珠人大，咁咧就呢個冇乜邊個政協出嚟咧，就肯定呢個梁振英平步，就只係阿譚慧珠講過，就係話如果特首任期得五年，好似就唔係幾好啦、 嗯， 因為施政冇辦法連貫， 係 啦，咁就。到人大啦，人大就 政協仲有嗰啲咩嘅？係嗰啲咩陳永琪喺度督灰咯。 係啦，陳永琪就其實係唐營嘅陳永琪。係啦，咁咧就未計就鍾國斌。 係啦， 鍾國斌話：如果特首渣嘅五個月都翻佢走 啦。係啊， 都好盡下嘅。咁啊，田少偉喺下邊就發功。 嗯。 咁啊，鍾國斌喺上邊就發功，因為自由黨都有啲啊，田少搣咗柴，仲有幾個係政協。 係。 係啦，咁咧就到人大啦。人大重頭戲就係張德江會見呢個香港嘅人大嘅全國人大代表啦。 係 咁咧就唔單止座次編排就變咗啦，就係佢哋喺上面嘅領導，佢哋呢班嘅被領導，以前就唔係嘅，圍個圈。 圍圈係 啦，圍個圈即係咧，睇下你由邊度數起啦。係，即係冇話邊個係頭邊個係尾嘅咁。 但係就越近就越好嘅。咁但係而家就擺明係主同客。大同西 係啦，就即係個市分 作安排， 得半坐住就最好啦。因為越近個主席位就越要側側身望住啊嘛。咁咧就，但係咧奇怪在就張德江嗰番發言啊， 嗯， 事後咧第一個搶姜出嚟就係阿 范太， 范徐麗泰引述嘅話就係佢都好關心香港嘅情況，就係講咧，但係咧就佢就話咧呢個青年嘅呢啲咁樣嘅騷亂行為咧，其實係世界上 全世界都有 都有㗎啦。我哋要從一個宏觀嘅角度去睇，亦都從一個大局嘅角度去睇。香港人嘅智商就好高嘅，識得點樣解決。嗱，你一聽落去完全咧就 冇什麼大不了啊。 係啦，沒什麼大不了啊。天也不會塌下來啊。即係天都唔會 冧落嚟啦。 咁就同當日梁振英出嚟，跟住外交部定性為呢個分離主義暴力行為 動嘅暴亂啊。 係啦，就完全咧。就冇晒影喎， 兩回事喎、 啊，係啦，完全兩回事。咁咧就好啦，跟住就梁振英自己出嚟補飛啦， 係 係啦，就講就復述嗰陣時，但係點知佢又遇上一個唔生手嘅叫陳勇， 係 陳勇就話喺我記低裏邊好似冇 冇集過，係啦，因為佢就話即係佢引述翻阿張德江就話，佢肯定佢嘅工作，甚至乎咧肯定嗰啲即係警隊啊平亂咁樣嘅工作， 係啦。咁但係陳勇就話：冇、我記得裏面係冇 冇呢啲嘢喎。 咁就好多由呢啲咁樣嘅即係小道消息或者肢體動作，你睇到咩咧？就係、似乎喺今次嘅兩會裏面咧，係官方有意壓抑一種支持梁振英連任嘅信息。 嗯， 嗱呢個相當之明確。 嗯， 以呢個最大嘅即係挺梁派啦，呢、這個鄭耀棠居然冇聲出。 嗯， 呢、這個亦都係一個例子。 係 好啦，反而就係咩咧？反而就係嗰啲以勾腳打爭。同埋打下音而出名嘅田北俊啊、自由黨啊、 范太都係 啊，呢扎咧就個個頻頻咧就出拳咯喎， 係喎。 咁而六八九就陷入於一個完全係咪一個被動嘅狀態啦？因為呢啲咁嘅即係喺中方陣營裏邊嘅鬥爭嘅激烈嘅程度啊， 係 其實係超過泛民同本土派嘅。 哦，絕對係。 係啦，因為泛民本土派拳來腳往咧，都係要喺電視前面進行。 嗯， 但係咧。以建制派嚟講咧，呢啲即係如果泛民係打頭或者打眼咧、插眼咧，建制派就打下音同打位， 同埋出刀啊，出有武器 嘅，係啦，即係又單車鏈啊，又接凳啊，又搶水啊，咁所以咧就大家開始咧就香港呢邊咧就好多人咧就揣摩啦，究竟上邊係傳達個乜嘢信息咧？嗱，梁粉系咧就話希望中央睇埋九月嘅選舉。 嗯， 再作決定。 嗯， 但系咧， 反梁系咧就向中央进言，就话如果俾香港人知道九月选举决定梁振英去留，建制派将会全面扑街。咁合理喎，系咪先？嗱，如果大家知道九月建制派如果大胜，得票率比上一届多，就等于 referendum of 梁振英连任。 嗯嗯。 喂，咁我谂香港人搏老命都出嚟投票嘅，真系 都系狂登记做选民。 系啊，第一狂登记做选民，第二就个投票率会高。 系。 咁如果梁振英周梁粉，你知啦，基本上就冇嘢得，就係打口得嘅啫。其實 都唔係好得㗎，其實 即係得個吹字啊， 串或者串， 係啊，串串同吹就做嘢就唔得嘅。咁當佢周圍去吹，就係話梁振英能否連任就取決於九月選建制派選成點啦。 嗯， 我估第一個斬佢嘅曾玉成。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喂，大佬你我正正想 distance from 梁振英， 嗯， 因為民建聯要去選， 嗯， 梁粉味太重嘅死梗 係。 系嘛？所以啊，黄成志好毒噶，其实你知唔知啊？黄成志最后尾派咗张传单咧，佢里边系周浩鼎同梁振英一齐影嘅张相。 哦， 所以你睇下谭耀宗最后尾借话黄成志话佢，我以为佢戒泛民票，点知佢戒紧我哋票？ 系， 其实就系因为嗰张传单。 嗯， 好啦，如果系嘅话，即系话泛民嘅选举 agenda， 其实九月就乜都系噶。 嗯， 就系 vote him out，vote him out 真系系啊， 系啦，大家通过投票。怼冧建制派等于怼冧梁振英，嗱咁就好个 campaign 嘅工程咧，就相当之容易，同埋个 message 好清楚。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就咁啦，即系呢条桥咧就叫结果系咩咧？就系捉虫啊自己，就会唔会导致到北京为咗挽救呢个建制派嘅选举形势，而喺八月就提早去宣布，或者眨眼，或者握手嘅方式去宣布个真命天子咧？ 又或者是做一些姿态出来，我們都不太撐聲 的。是啦，或者是吳剛亞又在月壇拿着袋蛋在行過，撞到 K-Bow 的記者， 是 說兩句 啦。 梁振英啊，他都為國家做了很多事，不過都很辛苦，應該休息一下咯。 是。會 啊，嗱，正路啊，即是你問我唯一可以挽救到建制派的選舉形勢，如果吸收新東選舉補選的教訓，其實就應該在八月前呢，即是立法会结束之后呢，所有拉布完晒之后呢，其实就是有个 clear message 出来，梁振英不会再连任。 嗯， 如果不是的话呢，这场选举呢，我觉得建制派就完全陷入这个苦战。 嗯， 他当然想立多几个位置，比如跨区超区，他怼冧何俊仁和冯检基，都是希望他没有重量级的战将，那就由得他们后面民建联出一些人出来可以赢到。咁但我估呢个算盘，因为有个搭沉船嘅梁振英喺度咧，我觉得就搞唔掂，我觉得其实。 哦，咁所以佢而家咪做呢啲嘢咯，即系如果用呢个讲法，佢真系咯，即系喺度放一啲风出嚟，即系我哋唔好插佢嘅啫。 咁样，嗱个问题就系咁，佢都要考虑一个实际嘅状况，就系够唔够票啦。如果梁振英硬去，咁就中央话好啦，俾个机会你去啦咁。 系。 究竟中央可唔可以掹到689票俾翻佢咧？呢个绝对成疑问。 即使是冇对手之下，系咪？ 系冇对手之下，我觉得有对手就更加唔使谂啦。 系 有对手之下，我觉得梁振英就会大败添。 嗯， 以佢迎难而上嘅作风，最多200票。 系，同埋 因为到时你谂下，如果有个候选人 ，let's say 林郑咁啦，我拿住自由党啲票、商界啲票、泛民啲票，然后我咪同中央 bargain。 系， 如果你唔俾铁票我嘅话，喂，我都会赢佢嘅， 系 嘛？导致到时共产党就一定系买落去会赢嗰个人嗰度，佢，放弃唐嘅原因都系咁啫嘛， 系， 因为佢要买落去赢嗰个人嗰度， 嗯。 好啦，即系话佢一定要制造局面系咩咧？系冇人同梁振英竞选。 嗯， 如果中央真系支持梁振英，做多五年嘅话咧，佢会造成一个局面咧系咩咧？好似系董建华第一届连任嗰阵时候，就扫除咗吴光正啊，其他连任 系啊，冇对手之下， 冇对手之下。 系 咁，究竟冇对手之下，泛民应唔应该出人呢？嗱，我觉得都唔应该，因为如果泛民要活用手上嗰一票咧， 系 如果有两个人入闸咧，就仲好倾啦。 系 因为我拥住200票，其实最大嘅 block vote，除咗左派之外， 系 咁跟住再团结埋自由党，其他四大大妈手上嘅选票，嗰度随时加埋埋有500票，系嘛？ 系 边个埋嚟嘅话，就边个赢。 嗯。 咁所以就可以成功诛灭呢个梁振英嘅方法。 嗯。 咁如果你话冇得佢一个后，咁又点玩法咧？ 咁如果得佢一個嘅話咧，我覺得咧，你一定要用個 protest vote 將佢嘅票得票減到少過689以下。 嗯、 而但係我估當時咧出邊條街咧就已經著曬火啦。我覺得如果得一個候選人入閘，如果候選人梁振英嘅話， 佢暴動咗噶啦。 係啦，我覺得已經係著曬噶啦，已經係。即係如果係咁，即係話我選咗立法會議員，我仲做乜咧？ 係啊， 還是我入到去都仲係拉布。 係咯， 跟住嗰五年，你諗下，搞鑊金嘅。我入去五年拉布幾痛苦啊！ 好痛苦啦， 唔怪之得要即刻辭職再 辭職公投， 唔舉公投啊！真係，如果我選入去要份工係每年，今日嗰五年都要我坐喺度拉布嘅話，我諗嗱第一個投降就係曾玉成啦， 曾玉成都唔選啦，係啊， 唔做立法會主席啦，好啦，咁邊個做咧？ 係啦，呢個邊個做都係好大問題。 做嗰個我諗真係要穩定呢個中央人民醫院啊，即係有冇啲痔瘡科咧？即係長期咁樣坐喺度咧，其實都係。会影响呢个消化系统， 医学界嗰个 会影响呢个静脉曲张啊！你点搞？如果唔系，系嘛？即系嗰个 scenario 去到，如果佢真系点解佢可以做多五年咧？只有一个 condition， 嗯， 而中央肯扫除其他候选人， 嗯， 有咁老土，有咁核突，得咁核突，都要挺佢做， 系， 即系话跟住嗰五年，梁振英要做嘅嘢系更癫， 嗯。 唔單止23條，甚至可能真係好似電影《十年》裏面所講，將國家安全 安化，甚至乎晨早早咗啄呢個 引入香港 五十年不變添。 係啦，咁嘅話咧，如果你喺佢當選嗰下唔發圍咧，咁就香港就絕對玩完啦。其實已經係， 其實都唔使佢當選嗰下噶啦，即係得一條友嘅時候，嗰嘢已經出嚟。 但係我覺得而家即係好多時香港嘅黨派其實，或社運又好，泛民又好，本土派又好，未有呢個準備，我覺得。 嗯。 就大家準備去選舉，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如果當中央宣布係支持梁振英連任嗰下，嗰、 嗯 那個情況應該係點咧？係嘛？大家已經即係去到絕望，原來仲未絕嘅，仲有更絕。 係。 係嘛？仲要對住呢條咁嘅爛攤五年嘅話， 嗯， 即係大鑊喎！真係，我覺得。 真係。 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咩感受啊！如果即係嗱，我坦白講，我而家到而家我都自己過咗十年嘅，差唔多。 係。 但你望翻轉頭，其實2012到而家， 其實 三年多啲 啲嘅啫， 四年都未到。 但係哇，嗰種 七月先到四年， 係啊，嗰種抑鬱真係 係啦，嗰種抑鬱嘅狀態其實已經等於過咗十年一樣。 嗯， 係嘛？你諗翻轉頭，反國教好似係好耐之前嘅事。 係。 黃之峰已經一個老人。 係。黃之峰而家變咗好似施華咁樣。 係啊。即系你已经觉得是一个老人，周庭应该生个仔添，结咗婚， 仔结咗婚， 系啊，即系个感觉上是咁啊，即系但系嗰啲人只系抱咗出嚟几年嘅啫，其实 何俊仁以为已经死咗好耐 咁样，系啊，即系嗰个状态已经系去到咧，唔单止系度日如年咯，我觉得已经，即系所以如果去到嗱。理性的選擇當然中央會 give up 佢嘅，我覺得。 嗯。 咁就中擺就 swing back。 係。 咁 swing back 嘅話咧，就中間派就真係仲有一條生路。 係。 如果唔係嘅話咧，我都會參加呢個本文前嘅啦。如果係。 我唔使直情上街掟。 係啊，即係唔使諗啦。即係你仲講咩和理非，仲講咩 engage 中央？喂，唔使啦啩？如果係咁嘅話，一條咁咪有，而中央可以仍然決定，當香港嘅民望長期係低於。 警戒線低於係 最緊要佢嗰個時間啊，低於警戒線嘅時間係破有史以嚟最長。 係 咁嘅話，仍然可以連任嘅、嗯，即係一國兩制係唔需要再大家唔需要再諗啦。 係 係咪？即係佢呢個動作本身其實已經話咗俾大家 即否定咗呢樣嘢 啦。係啊，就係話中央就係下一鋪就出解放軍啦。係其實就係 係 係嘛咁樣嘅狀態底下，嗯、如果大家仲係諗住點樣去和你飛嘅話咧？咁我覺得咧就真係嘥氣嘅真。 嗯。 但我覺得大家都要 prepare for the worst， 千祈唔好一廂情願咁諗咧。係。佢會 give up 俾梁振英。 嗯。 另一個凡係從政嘅人要諗定咩咧？就係、是、梁振英會連任，係咁樣去作部署嘅。 係。 包括九月嘅選舉，包括選舉完之後嘅議會工作。係、嗯。究竟嗰條路線應該點樣執行？如果議會鬥爭嘅路線係要全面不合作地鬥爭嘅話、嗯，究竟應該包括啲乜嘢？係嘛？唔係淨係拉布嘅喎。系嘛？而家就包括埋搶佔主席台啦， 系啊， 系嘛？會唔會可以破壞埋呢個主席台或者係佢哋嗰啲嘅 PA system 咧？ 係啦、啊，掹電啊， 你喺台灣發生過㗎，其實係，係 啊， 嗱，南韓就試過最長嘅拉布啦，百幾個鐘頭。 哇！真係勁嗰個真 係，一條友， 一條友講十幾個鐘喎，唔停喎，咁犀利可以。 即係呢啲就係大家都見到㗎，其實，亦都所謂香港人已經慢慢咧。 就授權泛民在議會採取激進行動添。咁所以就甚至唔係要阻止佢哋喎，而係點樣去聰明地去執行呢啲嘅議會嘅激進行動。咁所以你有梁振英一日，所有呢啲問題都冇得解決嘅。 嗯，同埋只會升級添。 只會升級。好啦，一到呢個急症室爆滿，人手嚴重不足。 嗯， 大家就會攞話：，屌、高鐵仲要咁樣啊，幾百億、幾百億等耐。但我哋啲病床，哇，等三日都要攞唔到張病床，啲、火嚟啦。 係。 咁跟住就會喺財委會裏邊就更激進啦。 係。 就是咁啦，就因为有梁振英嘅加持咧、其实任何激进行动都会揾到个理据嘅。 系，跟住仲要即系大家咁火嘅时候，诶、咁我整个泳棚啦， 佢封死你唔死，真系嘅，佢仲有火箭出嚟， 系啊， 系啊，封死你唔死啊嘛。 跟住 系咪封死你唔够火大啊？我觉得其实 跟住喺西环嗰个海皮又加个加啲栏啊，咁样嗰啲咧， 系、永远都有啲测试喺度做嘅，佢会，我觉得仲有冯伟光出嚟挑机咧， 系 咁，但系呢排好似沉寂咗啲，好似 系呢期即系佢嘅曝光率比较低 啊， 曝光率比较低啊，冯伟光， 我估系受到呢个鞭策啊。 系 鞭挞啊！我估， 或者系想去交流，即系改诶进修紧咧。 进修咩？ 进修呢、這个或者系啦。 因为点样揸保时捷啊？ 嗰、那个唔使噶啦，即系再点样再交啲个人，或者做出嚟啲嘢咧，更加认真，即系厚黑学嘅进修班啊！ 但系佢已经好认真噶啦，我怀疑咁仲冇一个资深嘅学位俾佢咧。 博士噶啦，应该系 佢系啊，佢系博士嚟噶。但系问题仲有冇资深嘅学位？ 咁 系 postdoc 嘅 level 诶 fellow 咯。 系啊，有冇资深嘅学位俾佢进修呢个口黑学咧？口黑学如果系佢咁啊死梗啦！口黑学嘅意思系面口深黑啊嘛。 系， 其实呢条友净系个面黑心黑，一睇就知你系奸人，就冇鬼用啦，系嘛？口黑学系老点咗你都唔知啊嘛。系嘛？即系呢个先至系佢嘅精髓嚟噶嘛？佢啲基本上一埋嚟，你闻到佢阵味好走 啦。睇就见到系黑啦，已经 系一睇就胶味啊，其实系一阵胶味，夹亲啲 pose 就胶 pose 嚟噶。 胶黑壳啊，佢呢只其实。 所以就我觉得佢就唔使谂噶啦，我觉得。但你话如果大家仲冇呢个思想准备嘅话咧，我觉得就系 caught by surprise 嗰下咧，我谂就仲抑郁。真系。即系当然，如果你话最终 get rid of 梁振英，亦都无需要太过高兴。同時亦都係咩咧？係另一場更加難嘅仗。 嗯， 就係話當政府嘅民望 swing back 嗰陣時候，其實係 uphill battle 嚟。係，即係梁振英再做落去，當然大家都知道會更壞。但係咧，你從鬥爭角度嚟講咧，其實係反而容易。 係， 因為佢已經係一個係冇機會翻身嘅人，喺政治上係一個 dead man 嚟。 係， 咁而佢身邊咧，我相信啊，佢下一屆咧。我谂吴克俭做政务司司长添，你冇笑啦？ 唔系我明啊，绝对明啊，即系最废嗰啲， 因为冇人啊嘛， 劲嗰啲唔会再。 好简单，好简单，胡苏仔会走，林郑会走，张建中会走，而成棚呢啲走晒，我估走唔甩嗰啲边啲咧，就系、是、出去冇得捞嗰啲，即系邱成武会顶下张炳良个位，咁咧就呢个张炳良都会走嘅，我觉得陆公卫就都会走嘅， 梗系啦，系啦。 系啦，咁咧就剩翻就陈茂波迎难而上嗰阵， 系啊系啊， 就我谂就民望高就应该做诶，唔系陈茂波做财政司啦， 系啊， 咁就民望高同阿吴克俭就争政务司司长个位啦， 嗯，咁啊， 咁就特首办主任就冯伟光啦， 系，黄锦星应该系做发展局局长可以， 黄锦星可以啦，咁、就环境局就欧荣子啦， 嗯， 靓女嘛， 哦 ，OK， 系嘛，小清新咁样做局长 OK 啊，咁就刘光华啦。 系啊， 继续啦，就谭志源撇得噶咯。 哦，系咯，刘光华坐正咯， 系刘光华坐正噶咯，咁就差唔多啦，埋晒班啦，已经帮佢。 嗯， 啊，行政会议就继续李国章啦，罗范招芬啦， 系啊， 吴明贤啦，同埋林超荣啦， 哇，系噩梦啊， 周融啦。 系，你咁咪不整埋啲咩啦？李思嫣啊， 唔得啊！李思嫣有可能有官司啲， 咁啊咩啦？系啊，喂，好耐冇出现嗰个阿陈静心啦， 系喎，陈静心喺边咧？啊， 翻到大陆进修啊又， 再唔系就即系促进两岸关系，委任王安都得嘅，其 实系心肌梗塞喎，通波仔喎要。 嗱咁就我估就冇人，中媒员出身嘅冇人做噶啦，下一届就一定系，咁就应该就左派全面进占啦特区政府。 系， 咁我谂就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就唔好刘明伟啦，周浩鼎啦，如果俾我就 啊 ，OK， 系嘛？ 咁就呢個行會召集人就我估順理成章就是李慧瓊子啦，應該係。 係係。 係啦，咁立法會主席就陳恆斌都幾好，個名幾好聽，我覺得。 陳恆斌主席，恆斌主席。 係啊，恆斌主席咁樣，得閒可以拗下。咁就差唔多噶咯，其實係律政司就馬英國啦。 够晒啦，大佬人才鼎盛， 肯定， 系啊，肯定人才鼎盛。 揾翻阿朱经纬出嚟做警务处长， 我觉得咁啦。其实与其系咁，就教育局长就换一换啦，朱根做教育局长 啊，都 OK 系。 嗱，即系我觉得呢个仲有创意，我觉得其实系就吴克俭就横掂都系废噶啦，就唔好要咯。我觉得其实 吴克俭咪做哦，系啊， 教育局长系朱根，我觉得几好。 嗯，吴克俭入行会咯。 吴克俭入行会都得嘅，入唔到咁多人而家。 如果唔系就入。 唔系朱根做创新科技局长都得嘅，其实。 咁唔得。 佢读 I T 嘅系。 系咩？ 系啊，I T 电子商 务。但系杨伟雄同阿梁振英好 friend 喎。 咁啊系。 系咯。 同埋佢见过 Steve Jobs。希望佢到时真系见到 Steve Jobs。咁啊，真系数下数下都够人喎！即系你话唔好埋唔到班喎。 埋到点都会埋到嘅。 系咯，劳工局长咪啊边个咯？郭永强啊，麦美娟啊。 系啦，即系嗰啲工联会嗰堆 咯。工联会嗰堆后生啲嗰堆咯。 系咯，嗰、那个小花都得嘅。 哦，系后生。怼冧下边个嗰个啦。 系咯，都系好交啲小花。系咯，嗰个 好交啲小花，但系有人喺后边提抢。在立法会答问，不知道可不可以有个人在后面 我不用直情所有东西都交给那个人去答问 或者他是配口型 他做手 语或者他负责做手语那就齐人的了差不多就 行怎样都会齐到的 那我想到时我就在加拿大见了 或者在地或者地府见 是啊就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你就负责多伦多分部我就负责温哥华分部那就可以即时联播大家一起在不同城市都可以做节目的就大家看到个电脑，咁啊 Lens 就去台湾，咁就大 N 就上海啦，去近啲啦，宁波啊， 都仲上上海 啊，咁啊 Joyce 就翻翻亚视啦，可以， 到时亚视应该系如日中天嘅， 哇，肯定好犀利啦，我觉得到时大佬即系直情系取代咗无线添咯，我觉得 直情系。 如果梁振英连任五年的话亚视能够不死这个等于五星联珠一样 是 即是奇景来的嘛是不 是 亚视不死梁振英连任 是 不是这样的情况底下即是我想亚视真的 直情真的可以变成 冇得顶了我亚洲可挡 亚洲 CNN 地球已经不可以阻挡亚视不执笠了 除了这个金正恩的核弹之外 是啊所以的话呢就即大家就即我都要马住阿 Joy 先到时可能他是亚视新闻部的头来的。是。是那到时我是没得捞了起码都可以拿回个叫做加拿大特派记者呢去访问一下这个 Calgary 雪灾啊。 屌我都可以做娱乐娱乐娱乐娱乐 或者这个廖芬良走失了两只熊啊。还有大角佬走了去民居啊那些新闻咩。 屌我可以做娱记采访一下这个华姐选举那些。 华姐啊 ,UFT 夹下边的女可以选华姐。 或者那些那里的新秀那些比赛。 真系惨啊！真系，唉，大家呢、這个 人生嘅下半场感到过真系。 唉，讲翻啲开心啲嘅嘢，休息一阵先，翻嚟讲下呢个侯志强。